出法心的人谈不到什么移情，什么功夫得力，总是有心功夫。你不要想巧妙，这个想来的巧妙都安不上去，非要自己做出巧妙来。就在这个念佛是水上翻来覆去的，自己念心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了它，忘记了就提起来，提得重了我就轻一些，提得太快了我就慢一点，懈怠了我就少许精进一点，就这么善巧用它，总保持着它，不伤气，不伤身体，平平静静，有这个话头在，这就叫用功。什么叫了生死呢？这个生死也有出也有戏啊，说这是生死门头。那什么时候了生死呢？你开始参念佛是水，就已经开始了生死了。因为我们这个心他没有定的时候，他不是想这个就是想哪个，这每一个想都是生死啊。当下虽然不能感果报，这是一个生死种子，就是这个念念不定造成的生死因子。那么我们今天要发心了生死，相信宗门这一法，祖师留下的方便法门，参话头。那么我们就参话头，我们参一句话头，就是这一念吧，这一念，念了，念佛是谁，就不念其他的气了，这个贪嗔痴就不发了。你若念念在这念佛是谁上，念念就没有贪嗔痴啊，那没有贪嗔痴，少一念就少一个生死种子。因为这个念佛是谁，虽然说他也是妄想，他这个妄想是熏不上生死的，因为里头没有含有毒气，跟贪嗔痴不同。贪嗔痴这个念头，你越想它越多，越想它越粗，背角合成的，越想心中越乱，越想心中越黑暗，越想了越愚痴，而越烦恼。所以它是生死本。这个念佛是谁，虽然说它也是一个念头，它是背成合脚的， 你越念它越参它，它越细；你越念它越参它，它越静；你越念它越参它，他心中越光明。妄想虽然是妄想，它是一个向外跑，一个向内走。念佛是水，越参越清凉自在，越参心里念头越少，禅到最后功夫打成一片，心无恶用，三业清净，才有开悟的希望。祖师也是这么来的。你别看祖师他闻到一言半句马上就悟，那是上根立志的人，他们的上根立志啊，你不能看当下，拿因果上来推，也是多生多世修来的。就比如我们今生参了一辈子念佛是水，也没有开悟，那么我们转过面目来再参念佛是水，就不同了，那个力量就大了。你连续几辈子参念佛是水，把你这些纷尘妄想烦恼无此来的业障都转成了这个话头，那怎么能不开悟呢？所以说参禅开始就了生死，随缘消旧业，旧业就是生死。就是我们没有参禅以前所造的旧业，我们有了话头，一天到晚到话头上用功，一天到晚保持这个话头，那么贪嗔痴等妄想只要不起它，那么就消它，不争就是消啊。我这个念佛是水一天比一天熟，这个妄想一天比一天少，这就叫随缘消旧业啊。再往后用功，整个心底都是念佛是水了，那这个妄想就没有再生之处了。这就是做功夫得力了。所以说就要有一段时间要有功夫才能了生死啊，不是说一下子就了，等开悟了就叫了，开悟了就彻底了。我们从参禅就了，这叫生死门头。有一个念佛是水，就少打一个妄想，心心念念都是念佛是水，念念就是了生死，就是这样子的理路。才用功的人初法心都是这个样子，也就是打妄想，不过妄想 与妄想的分别不同。你不要说念佛是谁不同，就是说我们做做功课，念念真言咒语，念念经典，跟打妄想都不同，因为它是净念。净念跟世界的妄想不同，世界妄想叫尘劳妄想，他想的负担重，像挑担子一样重，所以要懂得这个心随着这个念，我们要时时刻刻一天到晚保持这个话头。你说忘记了，他肯定要忘记的，因为生嘛，忘记了想起来就提起来，要久用心用它熟了，到你不要用心它就来了，甚至你念其他东西，你刚念半句，那半句就成了念佛是谁了，因为他熟了。那时候我们在虚劳那里把谁字看熟了，到了后来念头不大会动了，只有动那个谁字了。你看看，因为它熟了，你再念其他东西很吃力的。所以说一切唯心造，初法心的人只要保持一念心，在这一念上下功夫，没有其他的巧妙。佛祖说种种的法则，也就是随顺自性净除妄想而言，也就是指示我们在一念心上下功夫。赵州祖师说过，用功犹如上战场，仅把念头做一场，总要在这一念上下点功夫。我们无量劫来都没有在一念上下功夫，都是在一念上向外持求啊，在这个向上去追求。只要回过头来在一念上照察照察，这就了生死。我们要恳恳切切在自己的脚跟下绊一下子，这叫做本分事，也叫根本事，发明我们的心底。对于妄想来说，必须要认识它，这个妄想是虚幻的，历史很久了，不是一下子能除掉的，就是功夫不得力，有个把妄想我也不怕，只管提功夫。祖师说清净无为显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啊，去除妄想从真病， 去向征虏也是邪，就是叫你不起不舍，就是叫你抓住这个念佛是水就行，再也不要找征虏，也不要再去另外除妄想。你除它，你除的心就是妄想。你取征虏，你取征虏这个心也还是妄想。淡尽凡情，别无圣解。淡尽了凡情，再不要找其他的，只要有这个话头在，就是用功。那么来老说过的，只要有念佛是水，虽然你不会起疑情，不会参，等于一个人站在路上，你少许会参，念佛是水，参一点，那就开了步往前走，不过走得快慢不一定啊。你若疑情有了，就飞跑一行千里了。只要我们有这个话头在，等于站在这个路上，行行济济地用它一番。路上站着也是好的，说走就走。所以初法心的人，只要在这一念上用功夫，生不出巧妙来，因为巧妙用不着，唯有参禅一法，这不是其他的，我学学就可以拿到心上来用。说的和用的是两回事，说的再多，到心上用起来丝毫用不上，非要从你心上行一番不可啊。那什么都是佛法，就在这一念上用功，在这一念上用顺俗了，那你也懂得移情了，也懂得什么叫参就，再到把这个话头用熟了，你只要把话头一照顾，他就现前，他就时时刻刻听你招呼，他得力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坐在哪里了，光知道这个参的意思在这里，但是还有一个参在这里，身体有的时候空了，这叫做亡人我，但是还没有亡法，心中只有一个念佛是水，没有了其他的念头，这个功夫就比较纯熟起来了。那么再进一步，功夫得力了，也不知道心中什么话头不话头，也不知道什么念佛是谁不念佛是谁，心里只有一个历历分明的，也不知道自己站着还是坐着，只有一个历历分明的话头现前，不是糊里糊涂的，而是历历分明的，就是没有分别心，一念不生，这就叫做疑情。 这个功夫常现前，那离着得好处就不远了。你若这个功夫常现前，那就是说分尘妄想就安不上气了。所以我们在云门寺打气的时候，那个地方真好，到了再后来就没有睡觉，好像是刚躺倒啊，打四板了，怎么搞的？到老法师那里请开示，老和尚，这是魔镜吗？老法师说，这不是魔镜，你心里有难过吧？没有难过，那不是魔镜。如果说用功实心用过度了，他要难过的；他不睡了，他要难过的。这个功夫现前，他不难过的。所以真用功的人，到了功夫得力的时候，是有警戒，不是有相的警戒，而是心理上有警戒。那不是说偶尔就到，非要慢慢用功夫才到，前头是警戒的，等于钻木取火一样。你看钻那个木头要取火，它先要冒烟的，它先要发暖的，暖了以后有的时候还冒点火星出来，然后才出火呢。用功也是如此，用功犹如钻木取火。所以中门下就是公开讲的，不应当给你说的就不给你说，人家给说了以后那就害了你，因为你移情起不来了。我晓得啊，这个就是移情，反倒成了障碍，就不说的，就叫你用，等你用到了啊，是不错，是这么用的。所以要明眼善知识，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妄想里头翻来覆去，谈不到这些事情。用功办道，这个我字是最难忘的，最大的障碍是一个我字，各把小妄想那是挡不住你的。这我可不容易忘啊，那你功夫怎么得力，怎么样现前，这个我字忘不掉，一下还难有受用。这个我执到了时候障碍大呢，就是我字不好言。所以功夫到了深处的时候，你见到善知识时，很容易落到我字里头去了，你又起分别了。每一句问话都是这样回答，我晓得了，这个我字难亡，如我字一亡，那还有什么事呢？现在我们用功是被分尘妄想所障，到了最后就是一个 我字啊，这个我字是最不容易把它降服的，但是我们不管它，只要我们功夫到。所以我常说这个功夫，你看出下手觉得难得不得了啊，提个念佛是谁，第二念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妄想把它包围了，你用久了，你这个念佛是谁会有用的。功夫到的时候，你别看那些妄想凶得不得了，可是它是假的，等到你有力量时，他就没有力了，跟强盗一样，你没有主人，他凶得很，看你有了主人在，他乖乖听招呼。你别小看妄想，妄想在我们这个时候好像是坏东西，那你转过他的面目来，全部都是妙用，都是自己的神通啊。你看在楞严经上最初上来都是说的这个妄想七处真心，把这个妄想说得坏得不得了，地狱种子，生死根本，到二十五圆通，你看六乘六识都是圆通啊，只要转过来都是妙观察智，都是说的妙用。不过我们现在做这一段功夫，当然是不能随妄想去，不要求什么巧妙，忘记了就提起来，也不管他什么移情不移情，只要我们有念佛是谁在，这就叫做功夫。你不这样用怎么用啊，等你把它用得时时刻刻离不掉了，那它就会起变化的，跟走路一样，它走的有了功夫，它就有了巧妙，那才谈得到参，才谈得到起移情。再谈什么无心功夫，什么成团成片，那才逐步逐步地来。会用功的人，他就时时刻刻地用不着费力，因为他熟悉，用不着管他。你看那个石牛图，最初见到牛四脚蹄一蹲，跑得没影子了，抓也抓不着，浑身都是黑的。到了后来他熟了，你不要抓他，他跟着你走了，那他就听你招呼了。到了后来即使人睡觉，牛也不跑了，它就在你旁边饿起来。那就比喻这个话头，生的时候是难的，熟了就好用了。最重要的是你遇到什么妄想境界，不要理那个境界，你先看你的念佛是谁有没有，你就抓那个念佛是谁，不要管那个妄想。 等于一个人来偷我们的东西了。你只要把你的东西看好，你不要去看那些强盗，你看那些东西去了，强盗就害怕，他晓得你失了他。你抓你的念佛是水，妄想也就没有了。你去分别那些妄想，想去除了它，好了，你这个宝贝就被人家偷了去，都变成妄想了。这叫家贼难防。我们看祖师的语录，那些讥讽转语既玄妙又不可思议，那是人家走道家的境界，我们是初法心，那些就算我们看懂了，到时也用不上去，没得受用，还是脚踏实地参念佛是水，可不要忘记它，时刻照顾它，这是我们的本分事，必须要把这个话头用熟，才有今后的好处。在话头没用熟以前，你说想什么高，想什么巧妙，那总有得到一点好处。转佛点光是暂时的，一时勇猛得到一点，妄想暂时吸一下子得到清安，得到好处，但不能抵挡风浪，没有什么大力量，还是这个脚踏实地的功夫能够得到受用。所以禅堂里头都是讲的初法心功夫，因为我们还在初法心的阶段里头，本来这是在参禅打气的时候讲的，平常又不大多讲，为什么呢？因为常住上每天总有些事情要讲起，不如种种讲话，都是讲的心里话。弟子苍勇苍学记录，密老与乔老之间，宗门下与宋末以后，特开方便法门，教人看话头，只要行人生死心切，从此发起真疑，能做到真疑时时现前，对于分别事心法成隐士一顿而过，为此话头起于妙处。何为话头啊？即千经万论谈空说有，以致性中极者说不及处也，即是一大藏教，只在当人未动念处，凡有一念起，已不是话头，念头一起，不是善恶，就是无忌，已落凡圣境中了，无出头时解。所以宗门下叫人看话头，直接超出凡圣恶路，遁出生死，不落阶级，故为话头。这个话头绝理绝事绝圣绝凡 觉生觉灭，觉心意识，色声香味触法，于话头上都无参漏。六事七事，我执分别无从生起，八事无种子含藏。所以半道人但能把住话头，空静心事，不生意见，一直参去，任他波浪起，稳坐钓鱼台。但能如是啊，何愁生死不了呢？或得力话头归一念，外不知讲解，内不知生心，懂这一个话头，你不得任此一念。如是此因星光回系所现，非本人死参话头，其路有二：一说道理，二任门头光影，为参就不过如令断妄想，别其奇特。学佛贵把握机会，要在这一生中，甚至当下这一念，求得明白。法门宽广，更可研究教义，信如来妙法，一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已缘，千真万确，不能改易。修行人但从心上用功，不向外求，信自心是佛，信圣教语言，不忘改变，举止动念恶地圆融，自己会变化说法，尽自己心中流出，放大光明，这就是解。虽然明白了，不行也不成功，所以要口而诵，心而为，心口相应，不相违背。主要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汝但任心自在，说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参禅就要参死话头，古人说老实修行结营当前，老实修行就是参死话头，抱定一句念佛是谁作为根据，勿弄巧妙，巧妙抵不住无常，心坚不变就是老实。我们佛子要痛念生死，如旧头火燃啊，惜放下生心，精进求道，当大丈夫，抱定一句念佛是谁，脚踏实地的深参下去。以上所述是密老与无锡老居士乔厚夫研究佛法与禅宗正法时所一部分资料，二老皆为善知识，有深功夫，四众弟子皆知。